只能选择离开。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 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那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旋律，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想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问他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全力，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真心也忘了我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全力，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。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 我难过的是 忘了你，忘了爱，尽尽全力忘记我们 真心相爱， 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大家聊一个趣闻哈，前几天看新闻说，重庆璧山有一男子夜间散步的时候呢，爱犬失踪了。他回头找他家汪星人的时候呢，自己掉到深坑里面了。结果发现呢，这个狗子刚好也在坑里，但是因为坑太深了，没有办法自行爬出去。无奈之下呢，这个男的只能够拨打119电话求助。果然是一家的，不然都不会掉进同一个坑里。 前世 谁都不理，无影无声无息，我和你不要谁参与，找一个禁区，于是个决定，越亮越出奇。 就是我自己的梦想实现家。

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。